史和文化，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，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这个声音几乎是九十年代香港歌坛最厉害最棒的女生了，她就是李玟，她也是第一个在国际社会被认可的华人女歌手。刚才这首歌是《真情人》，接下来大牌朱大哥，我们要听到另外一位在台湾地区，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赞扬过的一位女生，她就是辛晓琪。这首歌是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》。 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？